您说过一段相声， 包公传奇， 包公怒铡陈小美。 对，那包公这一喊开呀、啊、闸，我这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 对， 我就是这么演的。 对对对，您就凭着这个咯吱，获得了捧哏一等奖， 那是评委们的栽培。 好，最近这一年，全国100多个城市热播电视连续剧《闲人马大姐》。 我参加这个戏， 何止参加了，让大家看一看。这位就是那马大姐夫啊， 在这个戏里边我叫王元朝， 你本人叫李建华。 对， 演的是马大姐夫。 对， 马大姐是他的妻子。 是啊， 大家都知道啊。那就是蔡明小姐呀。 对对对对， 建华蔡明。这是两口子， 不是 夫妻二人呢、天生的一对，地配的一双啊。好啊，大伙儿喜欢。用老百姓的语言，你们姑母俩不错。你们姑母俩 不是？您先等我。 姑母俩有几个孩子？ 您先别关心有几个孩子 啊！ 您这句话我没听明白， 哪儿不懂啊？ 您说这姑母俩是怎么个意思？ 姑母俩就是两口子呀，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一个是公的，对不对，各位？ 这多难听啊！这个 这有什么难听的呀？ 有公的有， 老百姓的语言就这么朴实啊， 不好听， 不爱听。你们两口子 对，不是两口子了， 离了， 没离， 分居了， 压根儿也没合居过，谈不上分居。 不是，那你跟蔡明怎么个意思？ 在戏里边演的是两口子 啊， 你出了这个戏 怎么样？ 谁也不骚扰谁。 是，真言好听的说呀，各位，您上演就这个模样，还打算骚扰人家呢？原来李建华说相声那是漂亮小伙儿，您看这一年多让蔡明给蹂躏的这模样了啊！确实，您看这什么模样，刚喝完三鹿奶粉呢。 不是，你这些话这都是夸我的？ 怎么不是夸您呢？我把您的成绩介绍给在座的每一位朋友。 这要说介绍成绩，你可没说全， 还落下什么了？ 我还演过好多小品呢。 哪个小品是你演的？ 最典型的就是那卖咸鸭蛋那个，5毛钱俩，1块钱不卖，那是咱们演的。 对对， 咱塑造那小伙子， 近亲结婚的产物。 不是，你这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呢？ 不是难听啊，建华，你这么有名的人，你怎么演他呀？ 我演那个，我不就为了出名吗？ 出名你别干这个呀。 要干什么？ 跟我干，排广告。 排广告能出名？ 哎，这鼓掌的都排过广告啊。 不是，跟你一排广告就能出名吗？ 哎，你跟我排一个广告立刻就出名，你排完这广告，你就听咕叽儿，叭，叭叭叭叭，出名了。 怎么我出名还叭叭的呢？ 哎，有点声音，观众记得住啊，对不对？ 那说这么热闹，你是干什么的？ 不认识我？你在广告界打听打听， 啊， 李大设计，李大策划， 李大鼻子。李大肚子， 你看，你看，你看，看这意思，你不相信我是不是？ 那怎么着，你都让我相信了？ 你看呢？我给你举个例子呀。 嗯。 你排过电视剧吧？ 排过。 说过相声吧？ 说过。 演过小品吧？ 演过。 观众李建华这仨字没记住，记住的戏里的戏，相声里的段子，小品里的形象。观众都记住了，李建华这仨字儿到今天没有打出去。 是，这么多年我最苦恼的就是这个。 哎，你要跟我排一个广告，这些问题迎刃而解。 哎，怎么一排广告就能解决这问题呢？ 我把一个产品跟李建华给他联系在一起，登出去之后，超市、百货公司一买东西先叫你名字。哎，我来个服务员，我来个李建华的那个。哎，服务员，我要李建华的这个，我买李建华那个，我要李建华这个，李建华那个，李建华这个，哎，出名了，对不对，各位？ 哎呀，有道理， 是不是？ 有道理，有道理。 哎， 你准备把什么商品跟我这名字搁一块儿？ 那太多了。 李建华牌的袜子， 我忘了。 李建华牌的鞋垫，李建华牌的修脚刀，李建华牌的脚气水，李建华牌的脚后跟防裂油，这么一排你可就 臭名远扬。 什么叫臭名远扬啊？你就巨火巨火的， 我就咸臭咸臭的了。你让大伙儿听听，全是鞋科里这点事儿。你把那商品往上给我挪挪。 哦，你这意思吗？往上来来 来了，你往上。 李建华牌的尿不湿，放。 这还不如脚底下踩着呢，这个什么？ 李建华牌的智胜膏， 怎么这些脏东西都归我管呢？ 你管它脏不脏呢？你出名不就完了吗？你排广告可不会出名吗？是不是？ 肯定能出名。 哎，你跟我排就让你出名，今天排今天就能出名，就有这把握。 光出名可不成， 怎么办呢？ 多少得来点这个。 是什么？ 这你不懂。 不懂是什么东西？ 这个嘿啊， 我说你这逗狗呢是怎么着？ 逗狗这个 这是什么呀？ 你这非挤得我说白了，你得给钱。 你大伙看看什么形象？你得给钱。 不是给钱？ 能不给你钱吗？经济社会啊，当然给你钱了。给你这数， 五毛。 我，你也就知道五毛钱俩一个钱不卖是不是？ 五块。 五块干嘛呀？这个数你大点猜，五块钱我找孟凡贵了，给你干嘛呀？这数 大胆猜，我可就不开玩笑了。 千万别客气啊，狠狠的猜。 五万？ 费这么大劲五万干嘛呀？五万那是大棚的，跟你没关系。500万 越南盾呀？ 你这人太可气了，越南盾干嘛呀？500万 人民币。 欧元。 坏了， 欧住了。 欧元。哎呦，这口气噎得我，哎呦， 晕这个呀，欧元。没见过钱，哎呀，很可怜的，啊， 500万的，500万欧元 ，给我们排一个广告，当着大家的面，你说干不干？ 干不干了？你把那不字去了，我干。对了，都500万欧元了，我再不干，我真成五毛钱俩。 干了，好，干了。你给我们排一个广告，给你500万欧元。 咱们排什么广告？ 牙膏的广告。 啊，这太好了！ 哎，它保险呢， 生活必需用品， 不能跟侯耀华似的，没有风险。 哦，好，哎，好极了，好极了， 是不是？ 哎啊，把剧本给我。 没有剧本， 没剧本怎么排？ 哎，我们这个排广告跟一般人不一样，我们要求是出新，把意思告诉给你，完全看着明星效应，你即兴发挥，即兴表演，观众记住了，这个广告就成功了。 现编词儿，你可算找对了人了。 你行吗？ 这即兴的我最行。 是啊， 哎，没问题。 那好，半个月怎么样？ 我就用不了。就您说的这种广告 啊， 我平均每分钟创作62个。 我的妈呀！一秒钟一个，还富裕俩？ 富裕出那俩是送中央电视台的获奖的。 有这把握？ 对了。 找对了人了，就这样定死了， 就这 啊。什么时候拍？你说 随叫随到，随到随拍。 现在可以拍吗？ 现在就可以拍啊，只要你把厂家有什么要求跟我一说，我即兴一编词儿，这就行了。 哎，厂家没有任何要求，有一句话必须要说的。 什么？ 如果您不相信的话，请看我的小白牙。 如果您不相信的话，请看我的小白。对对，人家是这个牙膏的广告吗？ 这成吗？ 我可还有个请求 啊。你可以说一说嘛。 既然你是让我出名嘛， 嗯， 这李建华仨字我可老挂嘴边上。 那当然了，就是为让你出名嘛。 你可答应了， 名利双收。 来，好， 现在开始。 好听，好听。 啊，那咱们现在就开始了。我们就在这儿拍。您做一下准备。 我 呢，向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交代一下。尊敬的各位朋友，大家春节好，我在这儿给您拜年了。 谢谢您，您看了吗？在这个地方排个广告需要您的帮助，不麻烦您，就是鼓掌就可以了，非常简单。为什么呢？一个演员嘛，就容易得到您的广告，您的掌声代表了一切，您越鼓掌他越高兴，您这么一鼓掌，李建华当时就得惊，他惊了以后呢， 又踢又咬还撂蹶子。什么叫惊啊？ 你来了，你观众一鼓掌你不惊啊？ 精神了。 对呀、啊、你精神了，你的词儿就出来了，即兴就发挥了，广告就成功了，你就出了名了，我就赚了钱了、在座的各位朋友给您添麻烦了，金斗感恩图报，我得表现一把，怎么办呢？我家住在张家口，明天早晨您打一个的到张家口免费刷牙一次，谢谢、 有打的那钱刷象牙都够了。 你少废话，你排不排？哎，你准备，你准备，有你什么事儿啊？是不是？啊，您就去啊！你要带着孩子呢，孩子就白刷了啊！啊，两口子去呢也可以啊。当时俩人对刷啊，谢谢，谢谢。我们这广告马上就要开始了，那么一会儿他就一表演啊，那就现在就开始准备。哎，这个广告呢，得有一些歌曲啊、音乐呀、伴奏，显得活分，显得好。那先来个歌曲吧，哪个歌曲呢？《西游记》的插曲，《西游记》的插曲，大家都知道，记得住。准备，嘟嘟，嘟嘟。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嘟嘟，嘟嘟。敢， 哈哈，请用李建华牌的牙膏。它好用极了，它好使极了，您要是不信的话请看我的小白牙， 停停停停停停， 结账吧。 这你舔着脸还要钱呢？这个我问你、这个牙膏是人刷呀是猴刷呀？ 那我不管。 废话，我得管呐，花这么多钱给了你了，刷完这牙人都变猴了，见人都受得了吗？这个你是人，你演猴干嘛？ 不是，这可不赖我。 赖谁啊？ 你唱的什么歌？ 西游记啊。 这你唱西游记我出来可不就这个吗？你换着美着点的那个歌。 这怨我了，这个 可不是怨你。 那我换一曲子，不要这歌，来一个曲子美一点， 美 一定要美啊，千万不要学猴，你是人。哎，这耽误的，旁边是动物园，你这玩意儿麻烦了，这个是不是？他蹭一下窜过去怎么办啊？准备，美着点，来个音乐，咚个咚个里个咚个里个咚个咚，咚个里个里个咚啊咚啊咚啊， 狼啊，咱们两个一起来刷牙， 美了。 请用李建华牌的牙膏。 是的， 它好用极了。 没错， 它好使极了。 对了， 您要是不信的话、 嗯、 请看我的小白牙。 您看，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那我没想那么多， 我得想到啊，用完这牙膏人都变二姨子了，谁还敢用啊？你是男人呐、男人要有阳刚之美啊，你怎么女了女气的呀、 这还不怨我？ 怨谁啊？ 你唱的什么歌？那天涯歌女，那歌女我能阳刚得了吗？那个 你怎么事儿那么多呀、这个你这样吧，歌曲曲子全不要了，我打节拍，你就是阳刚之美。 你这阳刚，你这 真是，我告诉你，要是知道费事不这样，还不是找大鹏的，这个真是阳刚之美啊！我打节拍啊，准备，共抢共抢共抢共抢共抢共抢共抢，阳刚之美，男人吗？纯爷们儿，您看多美呀、阳刚之美，给您的印象那是个男人，这个男人，停。这怎么意思？ 你 你问这个 啊？这干嘛？这是？ 这叫漏， 漏 漏，还跟你这么说，这一漏你就得加钱。 为什么？ 你看见了？ 我看见什么了？啊？我看见什么了？这么多小朋友，你漏他干嘛？你这是？你把孩子给吓着？再说你可有什么可漏的？白不呲咧的这儿？啊？阳刚之美，你漏他干嘛呀？我们花这么多钱给你，你漏他干嘛？你把人吓着？你怎么了？这是？真是，我告诉你，你干不了这个，是不是？职业道德嘛，使人钱财，与人消灾呀、啊。你什么都不干，你也不宣传，你空间空间，你这干嘛？这是你是？这大年纪的干什么呀？这是？算了算了算了算了。请孟凡贵老师。孟凡贵老师， 你不孟凡贵那还没我这儿好看呢。不是，我明白，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你明白什么？ 就此时此刻我就得帮着你吹， 不是吹，是宣传 啊！这叫宣传，宣传，哎、宣传。这现在这广告不就这么回事吗？ 怎么回事啊？ 你为了赚钱，我为了出名，咱们俩一合作，消费者一倒霉，不就这么回事吗？ 好，煽动群众，你很有良心，你很有良心。 没了，没了， 也良心呢。 从现在开始，我仅有的那点良心，让我们家那犬科动物吃了，没了。 我不管那个，你甭跟我说废话。你来不了了，来不了，我们请孟凡贵。 不， 是不是？ 来， 我们可以加钱。 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 是不是？ 这么着 啊？ 您别换人，咱们换一种方式。 怎么来？ 您不是觉得不保险吗？ 不保险， 咱保险起见 啊。 这么着，这回您带着我， 我带着 您说什么，我跟着您说什么， 是这话， 他就错不了了。 保证没问题了， 没问题 了。哎，你好好排，排好了给你加钱，是不是？ 得了， 你跟着我走啊！ 我跟着你走。 我说什么你说什么。朋友们， 朋友们， 请用李建华牌的牙膏， 请用李建华牌的牙膏， 李建华牌的牙膏，它的疗效特奇妙。 李建华牌的牙膏，它的疗效特奇妙。 它有什么疗效？ 它有什么疗效？ 它有什么疗效？ 它有什么疗效？ 你说它有什么疗效？ 我说它，我知道它有什么疗效。 李建华牌的牙膏，它的疗效特奇妙，它能使大舌头变成小舌头、啊、您不相信的话，请听这位大舌头。 啊，我是一个大舌头。 舌头够多么的大呢？二，你不会说二，你说的是 啊， 二百二， 啊把啊。 这么大舌头怎么办呢？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使用了李建华牌的牙膏，没刷三下，大舌头立刻变成了小舌头。 请听我的小舌头，嘟，好。 真的开始了。 谁干的？这个的确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真是 的，真的希望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各位听众您好啊，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我们这里是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 人易中天老师还拄着双拐呢。 拄拐干嘛？这儿有一桌子。 哦， 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贾伦，这里是丰台相声乐院，每周五晚上7:15正式开演。 那依着你怎么办啊？ 改呀、啊，日照香炉，仿佛生紫烟，遥望瀑布，好像挂前川，飞流直下，大概3000尺，疑是银河，八成落九天。 四九成里，您听相声。 红雄兵下江南，交锋对银锣。Confidence 等会儿再上炕， 我上炕了。 四九城里听相声，继续为您放送笑动2010新春相声大典的实况录音。 我觉得大家这个热情的掌声是献给为大家表演的这些艺术家的， 哎， 是献给在座的各位来宾的， 没错， 里边也有一点献给我的。 祝贺你什么呀？ 对，向我表示祝贺，祝贺我终于找到您了。 找我？ 哎呦，您是不知道啊，观众朋友，这石先生啊，太难找了。 嗨，您别听他的啊，主要是我前一段工作比较忙 啊， 我呢下海了。 我说呢 啊， 后来在网上才找到你。 这，我是那黄花鱼。 不是，在互联网上才找到你。 真聪明。 当然了，网上不是有你嫖客吗？ 就是。等会儿，好家伙，拿起嘴就说，那叫博客。 哦，对，网上有您那个 博客。 哎呀，我一看您在网上人缘太好了。 怎么见得？ 每天点你的人能有好几万。 点我 啊！ 我们可不出台啊！点我像话吗？ 不就是点， 那叫点击。 对呀、啊， 哎， 点你不就是点击吗？ 这，哎，这玩笑有点过了啊！怎么了这是？ 这话没有问题啊！我点你我就得点击，我不点击怎么找到你啊？我一点击啪你出来了吗？ 换个词儿说别的。 就是我找您、 啊、 找您咱一块儿给大家表演、 哦、 一块儿说相声、 哦、 所以见着您我特别高兴。 你不要激动，想好了再说。 是可能这语言逻辑稍微差一点， 可不是。 我喜欢您、 啊啊、 了解师胜杰的观众都知道 啊， 我是相声世家出身。 没错，他的父亲叫施世元。 我从小就喜欢相声。 对， 在这环境里一点一点长大了。 没错， 小的时候我最喜欢听的是我爸爸说的相声。 对， 老人家说的真好。 嗯嗯， 但是很遗憾。 怎么了？ 十年浩劫，我爸爸没有熬过来。 哎， 就离开了我们， 去世了。 我爸爸没了，我最爱听谁的相声呢？ 哪位？ 侯宝林先生的相声。 那是你的师父。 到后来成为我的师父。 嗯， 我成为侯先生的关门弟子。 没错， 说得太好了。 好， 我喜欢。 嗯， 但是也很遗憾。 怎么？ 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老人家就离开了我们， 也去世了。 我师父没了，我最爱听谁的相声？ 哪位？ 马季的相声。 哦， 他是我的师哥， 大师兄， 尤其是歌颂型的相声。 好， 说得好。 对， 但是也很遗憾。 怎么？ 在大前年突然的离开了我们。 对了，也走了。 马季没了，我最爱听谁的相声呢？ 哪位？ 侯耀文的相声。 哦， 我跟他叫三哥， 师兄弟， 幽默诙谐大气。 对， 相声说得好。 对， 也很遗憾。 嗯， 在前年的夏季突然的离开了我们， 也走了。 侯耀文没了，我最喜欢听谁的相声？ 谁？ 现在最喜欢听的 哪位？ 就是你了。 整个一丧门星，喜欢谁谁死，找别人。 啊， 不是您理解错了 啊， 我的意思是想表达 啊， 就是希望您 啊 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压根儿我也没死啊。 哎呀， 你怎么说话呢？这 怎么打一上台，这话好像就不对。 对对对， 不是我 想好了， 不是我说话逻辑性不强， 嗯， 是您理解上有误差。 我理解能 没错没错，大家不了解师傅宽、啊， 我反应很 不，我们两个人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那没错。 我向大家介绍石先生 啊， 您看在舞台上侃侃而谈 是 啊，相声表演艺术家， 嗯， 生活当中您不知道 怎么了， 石先生 啊， 傻。傻就是弱智。 我想想，你不用解释。 脑子啊？ 不，你这就说的不是实话。 怎么了？ 我这么聪明的人，我会傻？ 呀， 反应这么机敏？ 呀， 啊， 一般傻子都不承认自己傻。 你怎么说都不承认？ 你看不服气是吧？ 怎么？ 这样，今天来的没有外人 啊， 我给大家讲个故事。 你讲。 大家一听师胜杰讲这故事，就知道、啊、石富宽傻不傻。 你讲， 注意听啊！ 你说， 我邻居，他们家里有一个傻子， 就是街坊。 哎呀，特别的傻 啊！ 傻到什么程度呢？ 是， 就会说一句话，就俩字儿。 哪俩字儿？ 没有。 夸张？ 怎么夸张啊？ 不可能！ 你早晨起来，街坊邻居见面都要打个招呼啊。 那是。 哎，傻子，几点了？ 啊， 没有。 俩字儿。 傻子，外边多冷啊！谁在家里呢？ 没有， 还是俩字儿。 快回屋里暖和暖和，早起来挺凉的。 没有， 你傻吗？ 就会俩字， 就这你哎，这故事你听过吗？ 没有。 承认了吧，傻吧，就这俩字儿。 哎，圣杰 啊， 这故事讲完了吗？ 没有， 哎、俩。您瞧这反应。我不能吃亏，呵呵，他也有掉理的时候。讲完了没有？啊、没有，你也不一样， 有点意思， 聪明。 好好好，我测验测验你的反应 啊， 我看你反应快不快。 你怎么测验我？ 英语怎么样？ 学过好几年英语， 别考你太难的 啊， 单词没问题吧？ 那太简单了， 那字母 A B C D E F G 啊，26个字母， 可以吗？ 没问题。 那这样 啊。 我看看你反应快不快啊！ 啊， 我说出几种动物，然后你用这个英文的字母来回答我。 几种动物？ 甭多，四种，超不过四种。 啊， 比如说猪、马、牛、羊，你用 A、B、C、D 按顺序回答。 复习一遍。 嗯嗯， 字母是 A、B、C、D。 对， 对应的动物是 猪、马、牛、羊。 说哪个动物？ 嗯， 我说哪个字母？ 我可不一定说出哪种动物来。 我这绝对跟上你， 有这个反应， 字母肯定错。 先别吹啊， 你来、 啊。咱现在开始， 你来、啊。 大家给我们当评委， 你来、啊。 现在开始 啊， 羊 D 对吗？ 是我。 猪马牛羊 A B C D。 嚯，呵，这反应， 反应就是快， 哎、不得了。牛 C， 猪马牛 A B， 呵，羊 D， 牛 C。 猪 A， 猪 A， 猪 A， 猪 A， 猪。这您别生气，这是跟您开个玩笑，这是开个玩笑。 跑这儿点名来了， 我还真不知道您这小名，真的。 谁小名啊？ 这是玩笑，相声嘛，就逗大家哈哈一乐， 啊、 是吧？这是语言的这种处理， 嗯嗯 啊，这是玩笑。我们相声艺术手段， 对、嗯， 其实我们这个相声啊，形式很简单， 嗯嗯， 也不需要道具和布景， 哎， 我们俩人往这一站，哎，就是一个节目， 对， 完全凭我们的语言， 是 通过我们的表演把大家给说乐了， 没错。 但是作为一个合格的相声演员也不容易， 是 起码的条件，口齿要清楚。 哦，嘴里头要干净。 对，要发音标准。 哦， 说话有语病、嘴里有毛病的人当不了相声演员。 什么毛病不行呢？ 你像什么咬舌、见舌、大舌头、口吃，这都不行。 哦，尤其是大舌头。 嗯， 生活当中大家经常见到有人说话一舌头比较大， 大舌头 说不了相声， 是吗？ 不但说不了相声，带有儿化音的字儿也说不上来。 哪几个字说不上来？ 那比如说今儿， 今儿 大舌头说不上来。 他要一说 揪， 费劲。 揪 啊揪， 说明儿 啊， 明儿。说这儿破了，上点二百二。 他说 二百二。像什么针尖鼻管点儿跟眼儿， 他一说 针尖鼻管点儿跟眼儿， 费劲。 儿化音的字儿说不上来， 哎， 有的歌也没法唱， 这就不对了。 嗯， 大舌头说话有影响，唱歌没有障碍。 有的歌唱不了， 嗯，一样。 有一首河北民歌叫《对花》， 有这首歌， 唱起来很欢快。 您来了， 很俏皮， 哎， 一唱这样。正得了里得了月得了呀，开的什么花得啦？正得了里得了月得了呀，开呀梅花。七不隆咚锵咚锵，嘚儿喝撒。八不隆咚锵咚锵，嘚儿喝撒。 好， 多好听！ 哎，好听！哎，河北民歌。 嘚儿喝撒， 这嘟噜好。 大舌头能唱吗？ 一样唱。 大舌头一唱麻烦了。 好听。 正得里的月的来呀，开的什么花的啦？正得里的月的来呀，开呀么花？七不隆咚锵咚锵， 他听得嘟噜， 得得得得响。 连词儿都改了， 唱不了 啊！ 你看我们相声演员站这儿一学一唱 啊， 大家给鼓掌， 哎， 我们都明白， 没错， 这是鼓励我们。 嗯嗯， 我们不会唱 啊， 我们就是学， 是 就是模仿， 哎， 主要是研究，通过我们的表演向大家来介绍。 哎， 你看，根据我的观察，我发现这唱歌， 嗯， 现在不单单局限在舞台上， 那 生活当中随处可见。 哦，都有音乐 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嗯， 今天好多女同志，好多年轻的妈妈 是 哄孩子睡觉， 嗯， 这里就有声乐， 哦，就有歌曲， 哎，有摇篮曲， 有。 前不久央视播那个《闯关东》 啊，电视剧， 宋祖英唱那个摇篮曲， 哎， 好多年轻的母亲都会唱， 是 哄孩子睡觉，一唱着摇篮曲，这婴儿很自然就睡着了。 哦，一听歌就能入睡， 很自然的入睡。我给你学学啊。 您来了。 嗯嗯嗯嗯嗯嗯，睡觉睡觉，闭上眼睛，嗯，爸爸上夜班去了，哦，这就要唱了啊。 要唱。 一唱婴儿很自然就睡着了。 咱们听听。 嗯嗯嗯嗯嗯。月儿明，风儿静，树叶儿遮窗棂啊。蛐蛐儿叫喳喳，好似那琴弦儿声啊。琴儿那个响，鸟儿动听，摇篮儿轻摆动。娘的宝宝闭上眼睛，睡呀嘛睡在梦中。嗯，这孩子三鹿奶粉吃多了。 哎呀， 怎么了你这？你这不是一唱，你怎么回事？ 您还别说，一听唱，啊，真有点困了。 就这么灵 啊！ 一唱摇篮曲，不但婴儿睡了，老爷们都着了。 这唱啊， 催眠， 嗯，不一定非得唱摇篮曲， 那一 唱什么小孩都能够入睡。 哄孩子 是啊， 就得唱摇篮曲。 你唱京戏，小孩照样入睡，没问题。 哄孩子睡觉 啊， 唱京剧， 对啊， 唱哪功啊？ 那花脸。 哄孩子睡觉 啊， 唱京剧那大花脸，那能行吗？ 没问题，照样入睡。 抬杠 没有？ 那咱试试。 你来呀，啊， 唱花脸 啊， 那就得男的了。 对 对吧，花脸嘛 啊， 把孩子抱起来， 嗯 哼，嗯，睡觉。 哎， 你妈上夜班去，把你交给我了。 嗯， 打吃完饭你就哭，哭得个闹心。睡， 我 闭眼 啊， 闭上，闭眼懂不懂？ 嗨， 怎么上手了都？ 非得唱你妈唱那个我也不会。嗯，我会唱京剧，唱两句你得睡，不睡我揍你。 唱， 注意听我给唱。注意，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我的宝宝快睡觉，我唱两句你要睡着，如若一时换了不我睡，孩儿啊， 怎么样？ 老子我对你绝不亲让。再瞧这孩子 睡着了， 吓死了。谢谢，谢谢您的鼓励。相声刚才我说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使命， 嗯， 就是推广普及普通话。 普通话， 因为我们祖国那幅员辽阔，人口众多， 哎， 各地有各地的方言土语， 是 各地有各种人的说话， 哎， 所以我们要讲普通话，普通话嘴里要干净。 嗯， 刚才我说的大舌头说不了相声， 是 还有一种人也说不了相声。 哪种人啊？ 口吃。 哦，就是结巴。 对，咱北京叫结巴磕子。 对， 其实这不是病。 哦， 我不知道在座的哪位朋友说话比较吃力。 嗯， 我给你介绍一个偏方。 哦，有主意。 很简单， 您说。 比如说您说话呀比较吃力怎么办呢？ 啊啊， 您把您要说的话在脑子里先背一遍， 打个草稿。 哎，就是背背词儿。 嗯 嗯， 然后你再说就比较流畅。 哦， 这不是语言障碍，主要是心理障碍。 说得对， 你要大胆的去交流，勇敢的去说话。 对，嗯， 时间一长没有心理障碍了，这个毛病肯定能克服， 可以治愈。 我为什么有这个经验呢？ 是啊， 我哥哥就口吃。 哦，你哥哥是？ 哎呦，口吃的厉害。 嗯， 说话很吃力，生活当中闹，经常闹一些笑话。 嗯， 前不久， 嗯嗯， 就春节期间，我哥哥在哈尔滨工作和生活， 是 几个朋友到北京来旅游来， 来玩来了， 来玩了。春节期间啊， 嗯， 有一个人要先回去，先回哈尔滨。 哦， 我哥哥到西客站去送人家。 哦，送行。 您想春节期间客流量有多大呀？ 对， 他往上啊就推他那个朋友， 哦，帮忙， 那意思是你快上车， 哦，帮忙， 都往车上挤， 人多啊， 推他上， 嗯， 上车， 嗯， 上车， 给踹上去了， 上去了， 嗯， 火车一鸣笛要走了， 哦， 我哥哥这个人礼貌， 嗯， 打个招呼， 应该 说声再见， 对， 哎， 啊， 哎哎哎，哎。哎哎，在，姐，你再瞧这火车 怎么样？ 到唐山了， 嗨，耽误事儿。 送走了朋友， 啊， 累了一身汗， 嗯， 有点口渴， 渴了。 我哥一想怎么办，买点喝的。 哎， 西客站一出来有个冷食店， 小卖部， 哎，冷饮店。他进去看那个柜台上放那个可口可乐。 哦， 他想问问价钱。 哦， 他打听那个小姐。 嗯， 小姐 啊， 可乐就的，哎，多少钱？ 问 五块。 哦， 您喝吗？喝 喝。 哎，好，啪，给您。喝不起。您这个先生真可乐，您喝不起您早说呀。 就是 都打开了怎么办 啊？ 怎么办呀？您喝吧，怎么办？ 就是掏钱吧， 给人五块钱。 嗯， 咕咚咕咚喝下去，喝完了心里别扭。 别扭什么呀？ 恨自己。 嗯， 你说话这么吃力， 是 这速度稍微快一点， 嗯， 语速稍微快一点，不是至于打开花这五块钱， 舍不得了。 我哥哥是个过日子人， 哦， 平时在家根本就不敢喝着， 嗯， 他一想五块钱，五块钱够一家人吃顿菜了， 会过日子。 一着急一上火，坏了， 怎么了？ 找不着道儿， 迷路了， 不知道怎么走了 啊。 本来就住在民族饭店， 我不远呢。 其实你打个车就送去了，离西客站很近。 是啊， 他一想反正也不远，我也不用打车， 嗯， 我自己溜达溜达， 哦，走， 我自己找一找。 对， 我先打听打听， 问问。 一看马路边上啊站一大胖子， 好， 我哥哥过去了， 嗯， 先给人鞠了个躬，啊，先生， 啊， 民族就饭店就啊怎么走？ 这棒子 看了我哥哥一眼没说话。 哦， 我哥一想可能没听清楚。 对了， 再问一遍。 话断了。 先生。 哎。 民族就。就饭店就。怎么走啊？ 这胖子。 大胖子又看他一眼，还是没说话。 还不理他。 我哥哥有点急了。 哦。 心想这个人什么毛病？ 是。 先生。 啊。 民族就就饭店就怎么走？ 嗨，真是急了！哎呀， 那大胖子还是没说话， 还没理他。 旁边有个小伙子看不下去了， 就是 过去一扒拉那个大胖子，哎。你这个先生不像话了， 就是 我看了半天了， 嗯， 问你三回了， 嗯， 你知道民族饭店在哪儿？你都告诉人家， 应该。 结果这大胖子说了一句话，我哥哥都乐了。 胖子说：“ 先生 啊， 我不能就说话， 怎么？ 我一说话，他说我就学他 俩呀。”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 你在我心思中央， 这里打转